6:00，朋友来电约我去逛逛书店，我困呆了，但我的致命缺点就是不爱拒绝，戴了个帽子就出门吹头发太费时间。推开店门，我看见一座不夜书城，灯火通明里散落着有缘的年轻人，那老兄在不远处向我挥了挥手，我点头示意之后就自顾自转悠转悠，无聊的心情忽然转悠。前排书架只有半张侧脸好清秀，他轻咬嘴唇，读书那么投入，我瞄了一眼他好像在看宇宙学科普读物。霍金为你写出时间简史，我愿为你写出一首小诗，飘到你的身边佯装没事。心愿意吗？拿起本书翻了两下，欲言又止。 你看书还是看我，夜深里秋日已多，心里燃起了萤火，想说什么就勇敢说。你看书还是看我，夜深里秋日已多，心里燃起了萤火，想说什么就勇敢说。 时间滴滴答答答答答答，我想答答答答答答答哈，但有一种莫名的包袱缠身，会不会犹如斯文，像不像轻浮的人？你轻盈从身边走过，香风缭绕，这条裙子显出你身姿的曼妙。有没有 CD？ 书店二层有卖 CD， 也踏上电动扶梯，我紧跟了上去。你听着音乐，不经意的莞尔一笑，我的神魂的是必定在这海洋颠倒。神农尝百草，别问饱不饱，你对我的单身正好像有奇效。落地窗外的夜色引人想入非非，什么是非非？心已经飞飞，你是中心，我是圆规，那条勤劳的腿，三个人是陀螺，在你周围静静的看着你无死角的美。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，你今夜买的每本书也都得买回家看，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，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真的要完蛋，眼看你付完款，把书装进包里向门外快步走去，我终于下定决心大步流星追了出去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这深夜刚下过雨，你已不知踪影，小小的懊悔之余，还是很感谢你，生活里需要美丽，需要惊奇，有时间还要再来多买多买一些书籍，书中搞不好没有黄金屋，家中素颜如玉，可书店有你啊，有你有你 有你， 你是美好的， 你是美 好的， 你是美好的， 你是美 好的， 你是美好的， 是美好的， 有你，你是美好的， 有你，你是美好的。